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六章，德拉科兜圈子，第21集。 哈利什么也没说，他正在紧张地思考纳西莎马尔福自己肯定不愿意让宝贝儿子离开他的视线。马尔福准是下了一番功夫才摆脱了他的控制。哈利非常了解和讨厌马尔福，他知道这里头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他扭头看了看，维斯莱夫人和金妮正俯身看着那些侏儒仆。维斯莱先生欣喜地琢磨着一副麻瓜扑克牌。弗雷德和乔治都忙着接待顾客。在玻璃窗外，海格背对他们站着，监视着街上的情况。 快，快钻进来。 哈利从包里掏出他的隐形衣说道。 哦，这好吗哈利？ 赫敏迟疑地朝维斯莱夫人那边望了望问道。 快点， 罗恩说。赫敏又犹豫了一秒钟，然后和哈利罗恩一起钻到了隐形衣下面。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消失，大家都被弗雷德和乔治的商品吸引住了。哈利罗恩和赫敏尽快挤出小店，可是等他们来到街上，马尔福早就像他们一样成功地消失了。 他是往那个方向去了。 哈利尽量压低声音说话，以免让哼着小曲儿的海格听见。 快走。 他们加快脚步往前赶去，一边留意街道两旁的橱窗和店门。最后赫敏突然用手指着前面。 他在那儿是不是？ 他低声说。 往左拐了。 真让人吃惊。 罗恩轻声道。只见马尔福左右张望了一下，闪身钻进翻倒巷不见了。 快，别把目标给丢了。 哈利说着加快了脚步。 我们的脚会被人看见的。 赫敏担心地说。因为隐形衣的下摆在他们脚脖子周围掀动，如今他们三个藏在他下面比以前困难多了。 没关系。 哈利不耐烦地说。 快走。 可是翻倒巷这条与黑魔法密切相关的小街上空无一人。他们一边走一边朝窗户里张望，似乎每家店铺都没有顾客。哈利猜想，在这段危险而多疑的时期购买，尤其被人看见购买黑魔法制品，是会暴露身份的。赫敏使劲拧了一下他的胳膊。 那里面， 他贴着哈利的耳朵低声道。现在他们身边的这家商店是哈利在翻倒巷光顾过的唯一一家店铺，铂金伯克黑魔法商店，专门出售各种各样凶险不祥的东西。果然，在那些装满骷髅和旧瓶子的箱子中间，马尔福背对他们站着，就站在那个黑色大柜子的后面。当年哈利为了回避马尔福和他的父亲，曾经在那个大柜子里躲过。从马尔福的手势看，他正在兴致勃勃地说话。店主铂金先生是一个头发油亮、身材佝偻的人，此刻就站在马尔福面前。他脸上的表情很古怪，夹杂着怨恨和恐惧。 要是我们能听见他们在说什么就好了。 赫敏说。 哎，可以啊。 罗恩兴奋地说。 等等，那也该死。 他在那只最大的盒子里摸索，结果手里仍然拿着的两只盒子掉在了地上。 神索尔，看， 太棒了。 赫敏说。罗恩解开长长的肉色的细绳，开始把它们塞到门缝下面。 哦，希望这扇门没有被施了手。 没有。 罗恩欢喜地说。 听。 他们把脑袋凑在一起，贴在细绳的绳头上，专心地听着。马尔福的声音响亮清晰地传了出来，就好像打开了一台收音机。 你知道怎么把它修好吗？ 嗯，可能吧。 铂金说。从他的口气上听，他似乎不愿意明确表态。 不过我需要先看一看。你为什么不把它拿到店里来呢？ 我不能。 马尔福说， 他必须留在原处。你只需要告诉我怎么修就行了。 哈利看见铂金紧张地舔了舔嘴唇。 我没有亲眼看见他，恐怕很难说得清，可能根本就没办法，我什么也不能保证。 不能？ 马尔福说，哈利听他的口气就知道他在讥笑。 也许这会让你更有信心。 他逼近铂金，大柜子挡住了他的身体。哈利、罗恩和赫敏赶紧挪到旁边，不让他从视线中消失。可是他们只能看见铂金，他神色非常惊恐。 要敢告诉别人， 马尔福说， 叫你吃不了兜着走。你知道芬里尔·格雷伯克吧？他是我们家的朋友，他会时常过来看看你是不是在专心解决这个问题。 没有必要， 这由我来决定。 马尔福说， 好了，我得走了，别忘了替我好好保管那东西，我会用得着的。 你不想现在就拿走吗？ 不，当然不想。你这个愚蠢的矮子，我拿着它走在街上像什么话？你别把它卖掉就是了。 当然不会，先生。 铂金深深地鞠了一躬，哈利曾经看见他对卢修斯·马尔福也是这样鞠躬。 不许对任何人说铂金，包括我妈妈，明白吗？ 当然，当然。 铂金喃喃地说，又鞠了一躬。接着，店门上的铃铛响了起来，马尔福大步走出小店，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他贴着哈利、罗恩和赫敏走了过去，他们感觉到隐形衣又在扑打他们的膝盖。店里，铂金仍然僵在那里，脸上虚假的笑容消失了，神情显得很忧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罗恩小声问，一边把伸缩耳的细绳收了回来。 不知道。 哈利努力思索着说， 他有个东西要修理，还有个东西希望店里替他留着。他说那东西是……你们看见他指的是什么了吗？ 没有，他被那个柜子挡住了。 你们俩待着别动。 赫敏小声说。 你想干什么？ 可是赫敏已经从隐形衣下面钻了出去，他对着玻璃照了照他的头发，然后迈着大步走进店里。铃铛又一次叮叮当当地响了起来，罗恩赶紧把伸缩耳又塞到门缝下面，把一根细绳递给了哈利。 你好，天气真糟糕，是不是？ 赫敏愉快地对铂金说。铂金怀疑地瞥了他一眼，没有回答。赫敏欢快地哼着歌，在店里陈列的乱七八糟的商品间溜达。 这条项链卖吗？ 他在一个玻璃柜前停下脚步，问道。 如果你掏1500个加龙就卖。 铂金冷冷地说。 不，我可没有那么多钱。 赫敏说着，继续往前走去。 那么，这只可爱的，骷髅呢？ 16个加龙。 那么它是可以卖的，不是给什么人留着的？ 铂金眯起眼睛看着他，哈利有一种不妙的感觉。铂金很清楚赫敏想干什么，看来赫敏也发觉自己被识破了。他突然豁了出去。 事情是这样的，刚才进来的那个男孩，德拉克马尔福，他是我的一个朋友，我想送给他一件生日礼物，但如果他已经预定了什么东西，我当然不想再给他买一件同样的，所以， 哈利觉得这个故事编得太蹩脚了，铂金显然也是这么认为。 出去！ 他厉声吼道。 滚出去！ 赫敏没等他说第二遍，就匆匆逃了出来。铂金一直追到了门口，铃铛又是一阵乱响，铂金在他身后砰的一声关上门，挂出了停业的牌子。 不错。 罗恩说着，把隐形衣重新罩在赫敏身上。 值得一试，不过你做的也太明显了。 好啊，下次你来做给我看看，神秘大师。 他回敬道。在返回的路上，罗恩和赫敏一直在打嘴仗，不过到了维斯莱魔法把戏方，他们就不得不住嘴了，这样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躲过惊慌失措的维斯莱夫人和海格。这两人显然已经发现他们失踪了，一到店里，哈利就脱下隐形衣把它藏进包里，然后面对维斯莱夫人的责问，他和两个伙伴一口咬定他们一直待在后面的小屋里，他只是没有认真去找。